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是我们十一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了，照惯例我们还是在节目的前半段共同的回顾一下在9月份的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大家想要听到的那些歌和曾经跟我们分享过的心情。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继续的邀请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为我们推荐一个京郊民宿，同时推荐一家在市内比较有特色的餐厅，供大家在假期最后一天来选择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会凑假期呀，比方说会错峰的休那么两三天，那么京郊的民宿可能会成为你带家人和朋友出行的好去处。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听歌模式了，大家调整好你的心情了吗？要准备好一起听歌听别人的心情和故事了吗？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个板块，想要加入，比方说像上周有朋友突然听到了想要点歌，但是发现呢我们节目不能即点即放，这周很准时，周二来点了歌，今天尽量的满足你们的需求。小熊说，阳光明媚秋收天，快乐相伴你我间，点这首无处不在吧，欢乐的音乐总是会给人带来快乐的心情。 无处不在我的爱，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呢？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欢快的歌曲了。谢谢点歌的小熊，但是已经有朋友在微博上面告诉我他听歌的心情了，说很喜欢这首歌。确实欢快的歌曲呢，就是会让人这个心情啊一下子就调到一个比较高的频率上面，对不对？虽然我们的频率很稳定的在FM94.5。好了，此刻你听歌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欢迎你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接下来要给一定是听回放才可以有时间的 Vivian 同学来送歌了。他说熟悉的同事呢一个个的离去，而我基本上快成了单位的老员工了。虽然人们常说人挪活，但是真正离别的时刻，我甚至不敢去下楼欢送。点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纪念曾经一起奋斗的岁月。这首歌我个人也很喜欢，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离别的时刻，当我们知道对方可能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更自己更想要的一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内心还是满满的祝福。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也会像 Vivian 一样，有一点点害怕面对真正到来的那一个时刻。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起调整心情来听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合唱版本送给你们。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也许有一天我老得不能唱也走不动，我也将为你献上最真挚的笑容。从此我淹没在掌声中，眼前的你们是如此激动， 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 比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 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些不同， 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 看人生匆匆，愿我们同享光荣，愿我们的 双手舞动， 致的笑容。 也许有一天大家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到945的电波里面来听歌，听我的节目，听其他的板块了，但是也请你们将双手舞动。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画面感就很强，而且呢也真的很适合一些离别的时刻，给对方最真挚的祝福，不管什么样的时间，也不管我们相隔有多远。接下来为小儿遇见送歌，他说，海边长大的孩子对大海总有不一样的情怀，喜欢在太阳快跌出海平面的时候，一个人安静地坐在沙滩的岩石上，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的声音，海鸥的叫声，任凭思绪随处飘扬，那个瞬间内心是自由的。因为南方疫情，这个假期看来是不能回到那片熟悉的海滩了，所以想点一首周深的《大鱼》，愿远方的你们一切安好。首先我们来听歌，接下来如果你有更多的心情和故事想要在听歌的时候跟我分享，也欢迎你到微博上来找到我，像刚才点歌的那些朋友一样，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手吹散苍茫茫烟波。 送给想要听到这首歌在海边长大的小儿一件。嗯，接下来呢是月亮同学想要听到的一首歌，他说我想点一首赵鹏版本的《女人花》。前一段时间偶然听到了他唱这首歌，被磁性的男低音震撼了，同时呢也想送给所有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希望他们忙碌的同时也呵护好自己，都能够像花儿一样绚烂。确实今天有好几位女性的听众点歌的时候呢都强调了一下，好像季节的变化呀，秋天的来到呀，自己的心情都不太美丽，所以在突出你们的那些歌之前呢，嗯，我想要先为月亮同学送这首《女人花》。嗯，真的，不管心情现在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啊，还是工作生活的影响，都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 春风难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 今天的听歌时间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请他给我们推荐一下民宿和美食。下个周一的下午3:18，我们的节目将恢复直播了。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呢，不要忘了在度过两个工作日和一个休息日之后，下周一我们会如约跟大家见面的。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的跟旅行自媒体达人子玉连线，欢迎子玉。 嗯，江山好，大家好。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人是我不想听，我不想听，你们不要提醒我要上班这件事儿。好了，我们不提醒你这件事儿，哎，我们提醒你一下，依然还可以有一点点时间，抓住假期的尾巴，可以去哪玩。而且呢，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会跟大家错峰，有那么一两天的休息，对吧？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依然，请子玉给大家推荐一个京郊的民宿。如果说你是跟大家一样，今天已然到了假期最后一天，说，京郊我也不太想去，开车不想动了，我就想在室内，有没有一些特色的餐厅？那么节目的最后，请子玉给我们推荐一个市里边的餐厅，然后供大家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做一些小的调整，然后也比较有特色。我们先来说这个民宿方面的推荐。 嗯，今天又给大家推荐了一家我挺喜欢的民宿，而且就是我最近刚刚才去过的。它也是在北京的延庆。最近我体验了不少民宿，都是在延庆。我发现延庆的民宿就是现在各有特色，所以很多好玩的地方。 好的，这个是最近子玉刚刚去体验的， 名字叫山楂小院。 是山楂树之恋这个感觉的吗？ 就是感觉是想拿这个筐上树摘山楂的感觉。 对，就是会觉得哎呀，满院都应该是吧，就是 对 这样的一个氛围。 刚好到秋天了 啊，对，要吃糖葫芦了，大家秋冬季。 它的特色其实我觉得它是因为它叫山楂小院嘛。然后呢，它的每一个院子里面都有山楂树，这个时候去真的是满院子有红彤彤的山楂 啊。真的，如果是跟爱人一起去，就是在延续山楂树之恋，虽然那是一个有点悲情的故事，但是我们要把它演绎得很甜蜜。 我们那个是现在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对，就是有你们自己个人特色版本的，每一个就是每一户都会，这个院子里面都会有山楂树。 对，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但其实它也是主打一些就是乡村体验的。这个住进去以后有一个大家都特别喜欢的项目，就是采摘。 这个一定啊，我觉得去到农家院啊、民宿啊，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只不过说采摘的内容可能会各不相同。 对，就是他们小院里的山楂，我觉得大家可以摘一个两个尝一尝，就是那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采摘，但是吃点我觉得没问题。他们有一个有意思的采摘，就是在他们这个民宿旁边呢有一个有机农场，其实说是农场，但感觉就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特别原生态的。可以采摘那个绿色有机的玉米和毛豆。它体验时间是7:00-11:00，2:00-6:00。我特意问了，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民宿那边的一个管家他就开了一个像不能说是拖拉机，就是一个后边有斗的一个车，把我给拉到了田地里。然后特也没有什么划分，然后他就说就这片你就采吧，就随便采。 就那我们采完了之后，因为有一些它的采摘它可能出来以后它会论斤，或者是论什么样的一个卖给你，你需要把这些你采摘的果实带回去的话，可能你要付出一部分的费用。所以他这边他这个付费的方式是， 他这边付费，我印象里他毛豆应该就是什么3块5块一斤可能， 玉米是按根儿，一根儿应该也没，也是几块钱。 哦，就是看你摘了什么。 对，没错，看你摘了什么。然后其实摘毛豆我觉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挺好玩的。我当时感觉就摘够了一盘的量， 你就撤了是吗？说哎，今天晚餐有着落了。 对， 凉拌一 个 啊，玉米也可以啊，玉米我也很爱吃，因为我觉得它就蒸一下就很美味了。 对，我也特别喜欢玉米，但我以前其实没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掰过玉米，玉米地看过不少，但我发现这个玉米还不怎么好掰。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验。如果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当然今天去啊，有可能如果还有假期一两天，那就可以去一去。但是如果明天孩子就要上学了，你说我现在听到了，我就把他拖起来走，我们去掰玉米啊，也不太现实啊。之后的周末还是可以去的。延庆嘛，就是我们昨天说的，你开车大概2到3个小时也就可以到。 这边对。在这边我可以提示一下，这边更近一些，这边开车大概1个半小时就能到。 哦，那确实可以把孩子拎起来去吧，就带玉米， 确实可以带玉米去了，然后再顺手来点山楂。 对，然后今天晚上再往回开，不要，这行程有点紧张，但是之后呢，周末确实是没有问题，对吧？你说我周六啊去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然后玩一下呀，让小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认知这种农作物的，我觉得也很必要，因为在城里面长大的小孩可能确实就是五谷不分。 对，就是 也不知道毛豆长在哪儿，也不知道玉米怎么掰下来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毛豆长成啥样。然后后来去看了一下，因为有个农民大叔，他就特别随意的，就很轻松的，他那块的地吧，不是那么感觉，就不是那么说是那种规划好的采摘园，他就真的是自己家的农田。然后呢，大叔可以陪着你一边聊天，然后告诉你，他也不是真正的老师，但是他依然可以给你讲讲地里的事儿，比如说这片地的毛豆为什么它比较饱满，那片地为什么已经有点瘪了啊？比如说在哪块能够摘到比较好的毛豆，又不让手被那个刺儿扎着之类的。 哦，就是真的是会哎，有农业方面的这种，不能说他很专业，但他肯定至少是一个懂的人来给你讲一些小知识、小常识。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意外当中的一个小收获。可能对于农民大叔来说，这个是他每天的一些日常生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收获了一些新的小技能、小知识。 嗯，通过图片来看，我觉得这个民宿它夜里还是挺好看的啊，这个算它的特色之一吗？ 我觉得它的这个院子好看确实是算它的特色之一。夜里就是天刚刚擦黑的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星空的感觉了，然后呢，屋里面点着灯，院子里渐渐暗下来了，这个感觉还是蛮好的，特别有那个浓浓的烟火味儿。 对，就是很温情，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子玉拍的好，就让我们看完就特别想去。嗯，就是这种红砖啊，小屋啊，然后再加上你说的一点点这种黄黄的光从屋子里面透出来。 对，然后尤其是我当时感觉那个感觉是，尤其是你的家人或者爱人或者带着父母和孩子一起，然后大家坐在里面吃个晚餐就特别温馨。晚餐一般都是管家给做好的那种农家菜，什么大卤面啊，红烧肉啊，什么炒土豆丝儿这种。但是一家人围坐在就刚我们图片里的这个桌子前面吃一顿晚餐，就感觉特别的温暖。 哎，他这个晚餐的形式是说，比如说我提前告知我有几个人，然后点餐还是套餐形式什么的？ 他们这个民宿他入住的时候呢，一般这个费用都是直接包含了住，然后包含了下午茶、晚餐、早餐。对，然后一般他住的时候他会知道是几个人，比如说我是2个人，然后他就会按大概2个人的量给你准备吃的，但就是人多他会准备的更多一点，然后那阿姨管家阿姨还老担心我们不够吃，做了好多，然后一直问我们够不够。 很热情啊。你提到了这个自制的山楂汁儿，这个肯定是可以满足的，对吧？ 对，这个山楂汁儿真的是特别推荐，因为它太好喝了。我每次要是去喝到这个山楂汁儿，我还得额外买一瓶带回家。 啊，这到这儿了，我们就肯定不会想说啊，我喝点什么酒。虽然图片当中是有红酒的部分，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跟大自然很亲近了，再加上子玉强烈推荐大家啊，这个自制的山楂汁儿，你想人家叫山楂小院儿啊，对吧？这个肯定是它的特色之一。我是比较想知道，就是很好看，你有带蓝披肩的那几组图片，这个是已经出了小院儿了，对吗？ 对，这个是一个秘境的打卡地，我那个特别兴奋发现了这个地方。 哦，这个是你不小心发现的吗？ 其实是我之前去的时候不知道，然后他们那个管家当地人告诉我的，他说有一块地方特别好看，你们可以去看看，特别原生态，然后也不是公园，也不要门票，他在我们住的这个小院，小院是在村子里，这块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绿绿的，有松树的树林，它是在村子后面，就是往山边上走的方向，出了村就是，它是一很大的一片松树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不知道它是特意做的还是啥，怎么会形成在两片松树林之间，它有一条路。 就是你拍照的这个。 就是、没错、就是脚底下是草地，就是然后在两边是松树林，人可以走得很远，就这块拍照特别的好看。 这个是很值得的一个拍照打卡地，子玉就叫它松树林院后小院后方松树林，因为它也确实没有一个像你说的，它没有公园，也没有它的围栏啊什么的，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景观而已。 对，这个可以算是我发现的一个好的拍照打卡地，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如果要去的话记得去那儿拍照打卡。 好，那我们假期最后一天了，陪伴大家要收心了，把要收回来收回来。这个位于延庆的山楂小院，大家感兴趣，如果暂时这个假期去不了了，你说我想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之后带着家人啊跟朋友一起啊在周末的时候去到延庆体验一下，同样的也是跟昨天一样，可以通过微博，因为我转发了子玉给我们提前贴出来的图片，大家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帖子，然后呢就可以如果你对具体的地址还不了解，也可以私信子玉了解一下，或者是在评论区留下问题。最后我们要推荐一个市里的餐厅了，这样的话呢大家今天也可以在假期最后一天再去享用一下美食，给我们的假期画上一个很完美的句号。 好，今天又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地方了。就是像我一样有时候比如说节假日不想出门的人，就倍儿适合尝尝各地的美食。 就是用食物代替自己的行走是吗？ 让舌尖去旅行。 就拦死你们吧。好的好的。这个假期最后一天的舌尖旅行我们来到了哪一站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新疆菜，这个新疆菜的餐厅名字叫阿里江。就我觉得这家不仅味道特别正宗，印象特别深的是啥呢？是它的这个环境，就是它的这个环境风格啊，弄得非常，颜色其实特别的艳丽，然后呢它有一些图案的装饰，比如说它以这个蓝色为主的这个图案，它就让我当时有一种在新疆的感觉，有热情和绚烂的这种感觉。 沉浸式体验，就是一下子走进餐厅就让你觉得到了到了，就是要吃新疆菜了。 到了到了，对。 好的，这是它的环境。图片里面也看到有新疆姑娘，这个是它的演出。 没错，这是他的演出，就是他会在那个店里面然后跳舞，然后跟每桌的客人互动。 那新疆菜大家肯定会想到就我刚才说的大盘鸡、新疆羊肉串啊，这一定要吃对吧？ 没错，就是我也其实每次吃新疆菜我都得必吃一个大盘鸡。 对啊，就一定要吃啊，就很美味，然后羊肉串呢也就是觉得一定要吃的。所以在他们家除了这两道菜之外，你还会推荐什么必吃单品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新疆的羊肉都做的特别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个他们这边的招牌菜吧，叫馕坑架子肉。它这个一端上来就是一个像烤肉的架子，然后它这个羊肉呢都是用这个穿在这个架子上一圈，然后放进去烤的，烤好了端上来，这个味道就还挺不错，形式也很有趣。 所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它是一道甜品，叫纳帕里蛹。我的这个照片里面也有，就看起来有一点点像草莓蛋糕，但它其实不是蛋糕，它下面那个甜品都基本上是乳制品做的， 有点像奶酪。我看这个， 对对对， 是吧，有点像奶酪， 对对对、 嗯、 有点这个感觉，有点像奶酪的口感，上面有个草莓。这个甜品味道还挺不错的，比较特别，我好像是第一次吃到这个。 但它不会是像奶酪那么腻是吗？ 没有那么腻，对，它奶酪咱们会感觉那个奶的味道特别的浓，它没有那么浓。 新疆甜品纳帕里蛹应该也是应该也是一个音译过来的，他们当地的一个什么说法，对吧？就类似奶酪啊什么这种一个介绍， 什么草莓奶酪，什么草莓奶片儿、奶皮儿这样的意思，没准是。 真的是跟着味蕾去旅行了。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大家还有一些精力，然后说出去溜达一下吧，又不想太远的话，就可以在市区里面找到这样的特色的餐厅，然后呢也给自己的假期再增加一点乐趣，然后明天就可以很好的迎接工作日啦。非常感谢子玉这两天给我们推荐了两个民宿，都位于延庆，然后呢两个餐厅也都是一个云南一个新疆，哇，都是旅游好地方了。 对，又好吃又好玩的地方。 好的，期待我们之后的连线，或者是子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更多好吃好玩的。 好的，那咱们就下次见啦。 下次见，辛苦子玉啦，再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下周一下午的3:18我们恢复直播了，下周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